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一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通州市民在家门口，在大运河畔聆听中华经典诵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易直播、凤凰直播、网易新闻北京站、新浪新闻直播频道等视频平台对此次诵读会进行了现场直播。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大型品牌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郭伟、杨洋、李丽、朱红、江宁、王一哥、王烨、李杰，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周思思、董泽宇等10位主持人与通州副中心建设者代表联袂诵读中外经典名篇。同时本次朗诵会还创作选取了反映通州副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与改革开放40年来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散文作品，深度挖掘及创新表达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昨天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迎来了重头戏，驰骋国际古典乐坛近40年的波兰钢琴大师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首度登上了北京音乐舞台。大师与世界著名指挥家艾萨·佩卡·萨洛宁执棒的英国爱乐乐团联袂登台，在保利剧院为乐迷献上了包括拉威尔、伯恩斯坦、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再来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方面的消息，精彩的开幕式是一届奥运会成功的一半，北京冬奥组委正面向全球公开征集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创意文案，来听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本次开幕式创意文案征集的总体要求是要体现北京冬奥会愿景和奥林匹克精神，表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传承发展，展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树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大国形象。应征文案要有4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要有应征人的介绍、资质啊、所从事的经历啊，不超过1000字。第二部分呢，创意文案部分，文字不超过5000字，既可以包括我们整个开幕式所必须的13个仪式环节以及文艺表演的全过程，也可以只针对其中的某一个环节。第三部分呢，是我们的文案的实现途径，通过哪些技术手段，通过多少经费预算来实现，不超过2000字。第四部分，授权书和承诺函。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赵卫提醒，所有应征文案总字数不超过8000字，要以文字形式提交，降低应征人创意制作成本，节省费用投入。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出行呢需适当的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如下： 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想到了一句诗啊，人共菊花醉重阳。 哎，关键词肯定就是重阳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今天是重阳节。 是的、啊、也是登高节。 是是是。 你知道要吃什么？ 重阳节吃什么？愿闻其详。 嗯，就是如果在北京的很多老字号里，你就能够买到各种各样的糕点、 啊。 哎，对对对、啊、那可以说叫糕点嘛，但是是特有的一种糕。 嗯， 这种糕呢，就比如说原来家里也可以做，就类似于发糕，然后放点、 啊、 放点枣啊， 嗯 啊，或者说那个葡萄干啊等等，因为取它那个糕的那个音嘛。 哦，登高的高的那个音。 哎、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 所以就吃这个有一些好的寓意，登高看远。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能够生活幸福， 是， 然后身体健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其实还得比如说给爸妈呀或者说爷爷奶奶啊、 嗯、 打个电话， 嗯 啊，祝一下身体健康，祝愿一下啊。 是， 嗯， 还得问那个吃发糕了吗？所以在此也要祝愿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希望今天一天节日快乐， 嗯， 天天都像过九九重阳节一样开心和快乐、 嗯、 啊。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在此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也是一位孝顺姑娘。 嗯 啊，我们的王设计师来介绍一下。 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nny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嗯、好的，这是我们本家、啊、 是 王设计师。 你知道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看见他这个衣服上应该那个绣的是菊花吗？我就是左肩这块右肩这儿，我就觉得 是菊花 啊，不是啊，那不是，那 可以把它当成菊花。 我觉得像特别像雏菊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哎呦，真应景！你说这设计是不是？虽然是这个房间啊，家里的设计师，但是你看您服装也穿得特别讲究， 嗯， 看来是我会错意了， 是比较爱美。 没事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从今年我们年初这个新节目开始到现在，转瞬之间已经过了半年多了。 我们昨天我要小胖我们几个还在一块聊天说哎呀时间过得真的是飞逝如电、大概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今年一年就要告一段落了、 对对对 好像就是忙忙碌碌忙哎就是仔细再一想今年又要结束了 是 哎但是呢我就希望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对我们本家设计师哈了解也不甚多虽然原来可能间歇的在节目当中简单的问了一些问题但是希望今天问的会更多一点、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希望比如说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嘛说艳红还是比较孝顺的 是、 对老人也比较好 这也是应该的 是是是所以也会问到一些比如说家里头装修哪些细节上是对老人真的是切实有帮助的好吧 是的所以说以后再要找我做设计的朋友们只要提说多提一些老人问题我就会给他设计费打折的 真的呀我的天特别好大家听见了吗、 我岁数也大了 这个 你真不可以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问回来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艳红原来是学过画画是吗 对从小就开始学画画 但是学画画并不代表说以后你就立志要当一个设计师 小时候没这概念因为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设计师其实也是误入歧途我开始是立志要做一个 画家 不是是一个园丁因为我非常喜欢花花草草当时在报学科时候看到了环境艺术设计我就以为是园艺设计我说我要学这个非常美我喜欢大自然结果 园艺设计也不容易呢 结果上了学才发现这是装修设计是室内设计完当时报科的时候还想哎呀有个装潢设计我不能选我干不了装修那有施工的然后太辛苦了结果没想到就选了一个很辛苦的学科又有装修又有室外的园林还有建筑我这属于一个 更辛苦 对对对对 算全科 环境里头有的这些我们都要学习的 那会不会类似于比如说好那个学理工的班里可能就全是男生一个女生然后像你学的这说不定班里也全 是其实好多女生是也是像我一样浑浑噩噩考上的居多就大多是学美术生嘛学艺术上来的但是大家对这个环境艺术还都不是太了解我们那年也是第一次有这么一个专门的学科叫环境艺术设计系。 哎那你后来学完了以后包括到现在从事工作当然画画肯定是底子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画画我相信脑子里的构图包括颜色的运用等等这些可能都会欠缺一些。 对对这是我们必修课。 现在后悔了吗说哎呀我怎么干了这行了呢 累的时候会有点儿，但是还不后悔是什么？因为每天都接受新的挑战，而且呢，就是跟生活特别的密切相关。而且我能帮助我身边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需要你这个专业的，我很自豪。所以王伟老师也会说哎我也上了年纪其实我觉得他也是需要我帮助的 哎那我现在开始学画画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只要你做现在开始都来得及 哦 再来一题 浩洋算了 我为什么算了 哎那个干这个的辛苦哎那个好 我是比较心疼你 哎艳红是怕你受不了这个苦 哎呦 而且每个人的那个骨子里的气质和调调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天生的 对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其实如果浩洋去学建筑学或是这种更男性偏科的我觉得合适但是我们这室内设计真是有点太琐碎 偏艺术偏艺术 是的王威老师的艺术气息非常浓烈 因为你比如说像学跳舞因为小朋友比如说因为家里人也在学嘛小朋友学跳舞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一些基本功那个压腿啊包括有一些简单的动作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细分了说哎那个这些小朋友适合跳民族舞 对 这些小朋友适合跳芭蕾舞但是你说老师 我也想去跳芭蕾，不好意思，你这个气质不太像。你还是跳民族舞 跳街舞吧 哎，也有这个、 哎、 也有这个、 对， 所以哎，那到现在了干了十来年的时间差不多吧、十来 年 的时间、 18 年、哎，你的风格会不会每年或者每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转变，还是说我骨子里 的 风格还是很像的？ 大的主线不会太大的改变，但是这个风格类的就是还是会调整，因为年龄不同，完眼界不同，跟时尚的发布不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风格变化会可能会更超前，因为我们会从一些比如说时装啊，或者是说一些哪怕是一些布艺花卉的一些设计中寻找灵感。就比如前两天我在发布一个GUCCI今年的这种时装发布会的一些图片、其实是我要从里面吸取它的配色的这种、这种经验、从这个它的今年的新的这种颜色碰撞上、咱们就可以预示近几年的这种室内装修也会在色彩上有很大的突破。 然后你也会学习和借鉴一些新鲜的东西吗？ 那这是必须的。 是所谓新鲜的东西，就有一些技术啊、或者一些设备啊、可能随着时间的不一样、它也会提升。 是， 这些也要了解。 其实就是很多人说设计师他是有一职业病的，不管到什么时候他看什么东西他都是跟室内挂钩的。哪怕是说可能我们中午就餐的时候点一些菜品，别人可能更注重的是说我的菜色好不好吃啊、有没有菜，有没有肉啊，有没有荤素搭配 啊、 我们可能想的，诶，这个盘子是黑色的，那个盘子是红色的，这还再插一个白盘子很漂亮、我们这个点可能不太一样、有些时候还关注这些盘盘碗碗的一个器型、就是有时候会综合考虑，当然我们也会考虑这个菜是不是自己想吃喜欢的呀，但是我们额外会多一个，就是盘子漂不漂亮。 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当你所从事的这个事业已经影响到你生活，就有一种很痴迷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境界。 对，一部分是痴迷，可能从我这个角度讲，可能有点强迫症，或者说职业病。 是这样， 就一到一个地儿吃饭，就是这个环境它怎么弄成这样呢？如果要是那儿它弄成那样，这块布它要变成那个颜色，这个地儿就好多了。 对，甭管到哪儿吧，都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哈。 是。 有些时候是觉得，哎呀，这个餐厅的灯光是冷灯光，它不太适合把菜品照得很让人有食欲。有时候会有自己这一坐在那儿就会要不免挑刺的感觉啊。 哎，那就是你当初成立这个就是木兰花语女设计师，就因为你是发起人嘛。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是从2016年开始的。春天4月12号。那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原先是在一个这个也可以说啊，以前我是在传统装饰公司东一日盛就职、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市场上会男女的设计师的这种比例差异性会那么大。后来我自己出来做工作室的时候，会跟一些做工作室的设计师朋友经常聚会，突然发现，我说女性怎么会这么少了呢？然后呢，就是这种比例严重失调，再就是话语权会，你会发现聊的话题大多是男性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女性更喜欢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盘子的颜色呀、器型啊，可能更偏向软装这方面的，很少的去聊一些什么大拆大改呀什么的这种结构建筑上的，我们可能会从一些很细腻、接地气最后那个出效果的那一块、抓眼球的那一块去聊。后来发现女设计师的沟通的渠道很缺乏，平台很缺乏。当时我是先和几个好朋友女设计师建了个群、小群。后来他说，那咱们能不能也做一个什么组织呢？我说可以啊，我说那就呼吁一下吧。结果没想到一呼吁了好几十人，然后就很多人感兴趣，突然发现确实大家需要一个发声的地方，需要一个这种学习平台、然后我们这个 木兰花语就成立了。所以到现在大家经常会在一起探讨一些最近的流行啊，未来两年的这种室内的发布趋势啊，软装的发展方向啊，所以这些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些不光女设计师关心，男设计师也是很关心的。 然后你们建议啊，你们所有这个木兰花语这个女设计师们的手机铃声，全都应该换成谁说女子不如男。 好吧，我们还有个会歌。是其他一首。对，也比较简单的，下次可以带来给大家听一听。 不会是那什么风雨彩虹风萧 萧。这太生硬了。这个先保密。 那你们在一起，比如说当然不能仅仅是吐槽了，那样属于太 low 了。 我们不是怨妇会。 是，但是你们在一块儿也会比如说勾连一下最近的流行的方向啊，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呀，谁有一些新鲜的技术啊等等，会说这些是吗？ 对啊，其实讨论更多的就是说现在新的趋势，比如说软装界流行什么，或者是像刚才说我些时装界对我们有哪些影响，哪些能借鉴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推广一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发声能影响这个行业。因为在中国来说，北京是它的心脏，文化之都嘛，会影响全国，所以我们又想在作为女设计师呢，起自己一个微薄的力量，能影响下北京，从而覆盖全国。当然能影响世界是最好的。 慢慢来。 对。所以今年春天不是走出去先上米兰转了一圈吗？ 是。 认为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的。这样，那可以先放广告，广告完了以后咱们回来再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好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等着您问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也想知道这问题是什么。 没有这个老生常谈，我并没有歧视女同志啊，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在我那个身边或者我心目当中，女同志的地位要比男同志要高很多。这是真心话。哎，那女性设计师跟男性设计师，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是有差别的吗？ 肯定是有差别的， 并不是说有差距啊，有差别的吗？ 有差别。首先呢，咱们就是思维角度是不一样的，大家着重点，男性他会更理性一些，我们女性真的会更感性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是会说我喜欢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或者我用起来舒服啊，或我看起来好看啊，就这种 很主观的一些。 对，这是更多的是我感受面的，而不是说我应该这么做。说比如说有些可能业主说我们家有欧式的，我这块就必须要放一个什么什么样风格的沙发或什么的，我觉得未必啊，只要我觉得舒服好看，我就可以给他放一个哪怕是一个中式的扶手椅就可以啊，所以我们更真的就非常感性。 那是不是可以浅显的理解为，女性设计师可能她设计出来的这个房子，包括里面使用的这些家具，显得更像是个家。 对，所以女性设计师做家装就是私宅特别多，男性设计师你发现在国内做工装样板间特别多。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好吧。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们做设计师的，你们最喜欢怎么样的客户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好了，那个我去找你了，那你们那儿有好多设计师，我一看，这个女设计师特别好啊，天天干干净净的，穿得又这么漂亮，一看就应该是在生活的品味呀等等这些有一定的高度。那好，那我找你做设计师。但是那你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还是说

第一个房子装的时候进的是一个坑，后来又进了一个坑，发现这个坑越来越深。 但是很多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坑是因为你一直在自己给自己挖坑，或者是说你是在连续蹦同样的坑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蹦过了以后他没有想说我怎么能解决，只是说我换一个公司或换一个人，但其实他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 嗯嗯， 就是你没有找到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设计师这个点。 嗯，明白。 嗯， 咱们把刚才上一节最后艳红没说完的那个咱们聊完。 行， 好吧。就是喜欢什么样的顾客。 是因为所有的人在选设计师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算了我去碰吧，就跟那个咱们书记说瞎猫碰死耗子，碰哪个是哪个。 如果碰上一个真有感觉的，而且又真的很认真负责任的，哎呀那就好了。 对，其实有些时候我还跟客户开玩笑，我说咱们在互相选择就跟相亲一样，第一次肯定要是看找眼缘儿，我看的舒服不舒服，然后大家聊一聊，沟通沟通，觉得可以继续相处下去，能以结婚为目的，咱们就谈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对其实大家都是会更好一些的。但大家说，那我就随便谈谈，那你也随便谈谈，我也随便谈谈，大家都是设着防，谁都不对对方敞开心扉的话，那你谈不出结果。 对， 就真正的合作起来也会有问题。 明白。 其实所有呢，一直我在跟客户说，我会比较直，我会有什么说什么，告诉你适合您家我就说适合，不适合我也哪怕这个东西花很多钱。可能在我们从装饰行业来说，在施工方面我们会挣得更多啊，这是从装饰公司方面来说，但是我也不会建议他使用。有些客户就很奇怪，说别人都让我做这个，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不让我花这钱？我说你不适合就不要花这个钱，因为这钱你可以花到更有用的地方，或者是说在你们家更大化的刀刃上，咱们就不要去浪费这个。我倒不是起高调啊，其实你只要是对你的设计师敞开心扉，设计师当然会无条件的帮你去设想更多，帮你花好每一分钱。但如果你是处处的防备他，那可能他也不会对你无私的这种各种建议，因为他还会怕说我说太多你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怀疑呀或什么样的。因为大家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相互映射，你对他什么态度，他对你其实有时候也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类似于比如说好，那个小胖去到一个美容美发的地方去理发，然后人家说好给你找一个那个大师傅给你理一下头发，然后小胖从兜里拿出了一张郭富城的照片，哎，他这个发型特别好，我就照这个理。那如果要是大师傅一想，哎，行吧，客户的意见就是最高的。 哎， 好，他说怎么搅就怎么搅，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方向呢，可能大师傅就想，人郭富城这脸是什么型，跟你那个脸的型不一样，但是呢你如果要是剪成另外的一种可能会更帅。然后就会进行沟通。哎， 这个 是 比较会说话的大师傅，就怕人说你这脸不适合剪完跟郭坤一样， 就是太直了。 对对对， 好， 也是一种嘛，就说我给你换一个更适合你的更帅，那肯定是小胖就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沟通的话，设计师也是也要锻炼自己这个沟通能力， 口才啊什么的。 对，让这个话说起来大家都舒服一些。 其实如果我当设计师的话，当然沟通是必要的，因为比如你的喜好，你家里的居住的人口数，比如说那个你平时比如说喜不喜欢做饭，或者说你平时是不是在家里头要帮家里人熨衣服，就类似这种常干的这种事，我都要问。包括你比如说你是喜欢铁艺的东西，还是喜欢玻璃的东西，这些细节的东西要了解。 所以我说王伟老师能当设计师 啊，确实。 因为他如果问我这几个点，我会优先考虑他。就是你会考虑更多的是一个细节，而不是问我非你自己的专业而我的非专业。经常比如说有的那个设计师在问客户，哎，这个什么材料你喜欢，要用什么材料，什么什么，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柜子你要做多厚的，然后这个什么桌子的高度什么，他来问客户，他是拿他的专业在问客户，好像很尊重人的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些我都不会问， 原先有的客户就说，哎，你怎么不会问我，就比如前些年大家还在流行轻油混油什么沙比利饰面什么饰面的情况下，就问说，哎，别设计师上来是问我做混油的还做沙比利，我说这个难道不是他考虑的吗？为什么要问业主你啊？如果你都想好了考虑好了，你还找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只要是沟通好了，就是你这个咱们沟通完了以后，所有的功能和这种风格样式出来了以后，它肯定就是那种材质，它不会是别的。 嗯嗯 啊，所以我不会问客户那种我本专业的东西的。 嗯，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看到今天我们的嘉宾王艳红女士她的一些设计作品的话，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红啊这样的一个字啊，红颜色的红，只用回复红就可以看到我们艳红设计师的这些设计作品了。 嗯，诶，包括她那个卖了那张油画会有吗？ 哈哈，我还真不知道没有，我没有放进去。 哎，反正 可以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离节目告一段落，可能还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了。 嗯嗯。 今天既然是九九重阳节， 嗯， 我们也做点实事嘛。 嗯， 也正好再次提醒一下，比如说现在家里有老人， 嗯， 或者说马上要重新装修一下房子，同时家里真的是有一间老人房的时候，咱们给大家提一个醒吧， 嗯， 哪些方面真的是要做到，哎，按需咱们去装修。 嗯，像老人的话，这个季节在北京，我建议大家就要给老人换床品和窗帘了。啊，因为这个季节还没有供暖，床品如果是你还在选用夏季的这种材质的，像咱们夏季经常会选择一些可能说给老人是棉麻的或者是说冰丝的这种，就不合适了这个季节。当然棉麻还稍好点，但是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给换成一种植绒的。它会 植绒， 对，这种面料呢上面会摸起来会非常柔软，有一层小小短绒毛，会非常贴合身体，它躺上是就是皮肤接触的时候会感觉非常温暖啊，这个会更适合，因为老人的供血会不太好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手脚的感觉温暖度会更高。还有窗帘，这个季节呢就是窗帘也要加厚了。嗯，夏天咱们都是要通气一些，因为夏天经常是开着窗户挂窗帘开窗帘，那你就需要通气性好的。但是呢秋冬季节呢就需要它保暖性好的，要换上厚窗帘了。但是如果家里的老人有哮喘啊鼻炎啊这种那个呼吸道问题的，千万注意不要用大丝绒的面料的。 啊，不要用大丝绒的。 对啊，嗯，但是你说我们家就是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小吸尘器，经常进做一下除尘， 嗯， 啊，这也是能避免。 嗯，您说的这个植绒这俩字儿，就是植物的植，然后绒毛的绒。 对对对， 啊， 嗯嗯嗯。然后还有就是给老人房间现在加上加湿器吧。啊， 像 有点干了， 对对对，因为有点干。 嗯，对，嗯， 好好。哎，除了这些之外。你比如说我倒觉得就是第一是不是像家里有门槛的地方， 嗯， 是不是得特别得注意一下。 但是如果装修好了本身有门槛，我现在不能让大家把它锯掉 啊， 但是可以设个缓坡，就是门槛的里外都做一个斜坡，这个是好增加的。 嗯 嗯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踢到一个硬角，只会有一个过渡。嗯，就会在安全上提升很多。 明白。 嗯 嗯，哎，然后在门把手上你有什么建议吗？因为现在门把手，当然都很漂亮啊。 嗯， 但是呢有那种直棍儿掰的那种， 嗯， 然后还有旋转拧的那种。 嗯，旋转是最不适合老人的，因为老人岁数大的话他的手劲的稳定性和这种握抓力都会差很多。如果家里现在已经是旋钮的，我建议大家在表面增加一些抗摩擦的一些胶条，就是现在不是有一种卖就是儿童保护的那种胶条吗？ 啊， 其实它也会增加一定的摩擦力，粘上以后旋转起来它会防滑。嗯， 哦， 所以就是说像带把手的那个比较适合于老年人。 对，它往下一压就可以了，它哪怕说我手上没劲儿，我的胳膊肘腕部它能使上劲儿，但是呢你如果圆球它旋转不动，它手的摩擦力也会很不好。 嗯， 咱们年轻人的汗液分泌会比较丰富，但是老人的手会比较干，它旋转起来摩擦力会小。 明白，嗯，明白。哎，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上岁数的很多老人可能都容易丢三落四。 嗯， 哎，真的，因为我妈就这样。 嗯， 啊，容易丢三落四。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